似真，是从未有这么接近。情是这么深，刻骨铭心，愿意因你遗恨。今天的你渐进我心，没法等真情。

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. 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，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，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，曾为你